啲煙燻同飯撈嗰陣都唔係浸，個個都係識得自浸四浸，唔係浸咧四浸至三，至明未浸，至明未佛浸，至明未真浸，至明未菩提浸，至明未涅槃浸，至明未般若波羅蜜浸，至明未清淨浸。清淨浸咧就妄浸一滅就係清淨浸，妄浸一滅就菩提浸，妄浸一滅就涅槃浸，妄浸一滅就佛浸啦，係嘛？妄浸滅就佛浸啦。當然呢個波羅波羅波羅一息就大開衰啦。波羅咧被波羅波羅一滅就大開衰，所以妄浸一滅就係真浸。即得自心非心是名为心，咁你呢个真心咧就现咗出嚟啦。咁样咧，六祖咧就戒咗五眼咧，我哋戒下，一切众生都戒咗五眼嘅，但埋未埋所饱，就不能自变。一念埋停，五眼就浪然啦。所以念念受波若波罗蜜多，初除埋心，就带一个肉眼，初受波若波罗蜜多，初除埋心，你咪带一个肉眼啊。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起呢个怜悯心咧，大意咧就嗰个系天眼啊。此心不生就慧眼啦，若不生随就发眼啦。粗惑明尽，言明偏消，呢个就名为佛眼。就六祖解释个五眼，咁样个六祖又解释呢个四眼啦。一切眾生嘅色身咧，有法眼，呢個天眼；見一切眾生色身有法眼，呢個天眼啊！見一切眾生各有波野，呢個名為慧眼啊！見性明澈，能所永隨，一切佛法本來自具，呢個叫法眼。波若波罗蜜多流出三世佛，呢个名佛眼。所以六祖解咗五眼就咁样解嘅，系嘛？咁样华严经解五眼咧，点样解咧？华严经讲呢个五眼啊，见一切色，呢个名为欲眼；见一切众生嗰个心，众生嗰个心系咩心咧？佢见到呢个名天眼。即係騙人，你知道我哋嘅心，我哋打一念個妄想咧，呢騙人就知道啦。即係見一切心，呢個名為騙眼；見一切眾生嗰個根性，呢個名為慧眼。華嚴經講，見一切眾生嗰個根性咧，是大乘、小乘、三乘、一乘，人欠嗰個根基。我問呢個名為慧眼，見一切自法嘅實相咧，名為法眼。布施無我，布施有實相，呢個名為法眼。時間無我，時間有實相，呢個名為法眼。引欲波羅蜜，呢個名為法眼。引欲見實相，呢個名為法眼。見一切法嗰個實相，名為法眼。見佛咧，呢個十力境界就名為法眼啦。十力十八不共法是佛所獨有的，你能夠見到你就有佛眼。所以見一切色就欲眼，見一切眾生的心就見眼，見眾生的根基不同就是慧眼，見一切法的實相就法眼，見如來十力的境界，這個就法眼。咁樣個古大師解釋呢個五眼又點樣解？ 天眼通被外，肉眼外被通，法眼的延续，眉眼了震痛，法眼如天日，照以海云红，言明法界内无趣不言容。这个副大字解释五眼，天眼通被外，天眼是通的，在一切不会有障碍的，山河石壁的这样都不会有障碍，见到这个就天眼通地外，不会有山河石壁的障碍，我们在这个天堂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的所有山河石壁的都有些流离的，又不会障碍你，这个天眼就通地外，肉眼就外地通，肉眼呢就有障碍了，有墙壁障碍就看不到了，有一张纸来夹着你看不到了，所以肉眼外地通了。法眼现了，眉眼就了震痛，法眼就眉冠俗，法眼就冠一个俗戴，所以咩善恶因果现前就俗戴，你受善因就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如何因就得如何果，现在那个因就将来得这个果，这个眉法眼就冠到法眼眉冠俗嘛，你过去啫，过去嗰个因果佢亦能够见到呢个法眼嚟见到，为咩事情有受呢个果报咧？就见到你前世嗰个因啦，呢个属于法眼。你现在作呢个因，你将来受咩果报咧？呢个属于法眼。法眼为观众，为眼即圆空，为眼观一切法空，色即是空，受真行色即是空，自自不可控制呢个为眼，为眼即圆空。佛眼如天日，照耀太云红。佛眼好似个天日一样，照一切法个同相，照一切法个别相。一切法个别相咧，就差别唔同。一切法咧，就同以真如为体，同一个真如相，呢个名同相。所以佛眼如天日，照耀太云红，而明法界外无趣不谈论。所以现在个字讲。如来知道众生嗰个心，众生嗰个心咧系妄心，识得妄心四心，是名为佛心。哦，呢个就从众生嗰个心嗰只下手啦。即系修行唔难，你只要摸到自己嘅心就得啦。识得妄心四心，是名为心。所以遮何须菩萨，过去心不多得，现在心多得，未来心多得。所以遮何在解释意思，何以识得四心自明为心呢？识得呢个自心，四心，自心即系妄心，妄心就有咁多，妄心系真心啊冇，真心打成一边啊，妄心就好多。识得妄心、非心、自明为心、自明为佛心、自明为涅槃菩萨心，系咪呢个心可唔可以废呢？咁样啊？呢、这个文众解释啦，可以。所以遮何须菩萨，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妄心虽然多不离嘅，有三个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妄心嘅无量无边咁多，但系。追尋一下咧，了不可得。所以妄過去心可以四心之名為佛心啦。現在心咧，嘢是無量無邊咁多，係咪你用呢個波嘢嚟灌啊？現在個心咧，追尋下亦了不可得。現在個心就空咗啦，識得二心四心之名為心。未來個心咧，嘢是無量無邊咁多，除非你了。除非你悟得到，未悟到以前咧，必定有過去心、有現在心、有未來心。呢啲係妄心，未來心無量無邊咁多，你追尋一下就了不可得。即係過去心亦可以空，現在心亦可以空，未來心亦可以空，三個心都可以了嘅。了得呢個妄心、非心、自明為真心，呢、这個就真如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妙心啊！ 或者他们帮着去就也激励他妈们再做一下。 咁我哋而家嗰個身體係唔係幻化？係幻化。但我哋唔知道幻化咧，執著佢為真實，所以佢就唔空嘅。我知道呢個身體係幻化，呢身體好快叫做空咗。所以大量啲人有智慧啲人，佢唔會有執著嘅。呢個身體係幻化嘅，得幾多佢都冇乜所謂，因為在上福來就好殘存，在上嗰個福好大，即係量大，可以殘存。將軍空前冚走馬，將軍嗰個胸襟好大，可以跑馬就得嘅。人知呢個人生長大，個個都有長有大，就唔好執著。執著就比較有是非，有是非嘅人多啦。如果唔執著咩好處咧？唔執著咩好處佢？我哋唔執著佢長大咧，就冇是非人多。因為呢個人生長大越玩越化，玩化就空啦，呢個身體就空咗。幻化空身，即非大身咧，是名大身，是名呢個法身。只要呢個人真空，法真現，人嗰個身體長大一空咧，呢個法身咧就非常非大現出嚟啦。法身係人人相同嘅，個個都平等，即是不平等，無有高下。法身無男呢個相，男呢個相係幻化嘅。法身無出家在家相，出家同唔在家人呢個身咧都係幻化嘅。所以法身是平等嘅，不但人與人之間法身平等，人與佛嗰個法身都平等。所以佛咧對一切眾生咧都是尊重。因為一切眾生皆有法身與佛相等，無遠無近。因此我們對這個色身啊，或長或大，比人長比人大，我們不要執著；或者比人短比人少，也不要執著。總是幻化的，這個長大的身體一幻化了，這個法身就來了，所以幻化空身即法身，幻化的空身，空了這個幻化的身，你就變成一個法身，控制你的長大的身，即為非法身，你就變成一個法身，法身就變法界，無苦無禁，無生老病死，無貧富卑貧，無男女老少，無富貴貧賤都冇嘅，一切就發生無相啊！富貴個相發生無富貴相啊！貧賤呢個相啊，發生無貧賤個相啊！出家人呢個相啊，發生無出家嗰個相啊！在家人呢個相啊，發生就無在家嗰個相啊！就發生就無相咧，無大長大嗰個相咧，所以即為非大身，自名大身。尊菩提講出大身、非大身、自名大身，合乎呢個波嘢。人知曬邊度講？尊菩提菩薩都亦唔是，菩薩亦係一樣咧，到中山水月道場，到中山空花佛寺，到中山降伏魔呢個魔病呢個魔君。到中山成就夢中的正覺，一切都如幻如化，所以菩薩亦如是。如果懂得幻化咧，呢個就佛事，所以道場空化佛事。所以若多是言，假如菩薩唔知道幻化啦，唔知道一切法都幻化，成佛都幻化， 我中中他你发完发也七八的完发嘛发明呢一台的完发说出菩萨菩萨的意思不知道中中他的完发呢他就会作事若作事我当灭度无量的众生他因为有众生有我有我灭度他接到我相接到众生相接到灭度的相所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他接到四个相接到四个相就埋到自己的佛性埋性那个烦恼的喜悦希望你成为众生菩萨呢即不明菩萨这样呢我当灭度无量的众生不见有众生灭度者这个是名菩萨如果见有众生灭度者就不明菩萨见有众生灭度者就直相直到我像众生像灭度相那么希望你成为菩萨呢如果不见有众生灭度者无我相无众生相无灭度相这个是名菩萨人一切不幻化的到众生都是幻化的希望你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呢一切不是极灭的自发从波罗常至极灭相极灭呢就到众生众生有三灭三滅滅意直滅現前就到眾生正式到眾生呢是直滅不是三滅三滅呢眾生的三滅我們是三滅三滅才能夠到三滅呢是不是眾生才能到眾生眾生的三滅菩薩的三滅三滅才能到眾生唯有直滅方能到這個三滅三滅滅意直滅現前直滅太重呢就沒有了眾生相沒有了我相沒有了滅度相我亦直滅眾生直滅滅度直滅我們才可以作善念作善念說我當滅度無量眾生方知一切法是幻化的幻化哪裡有我呢幻化哪裡有眾生得滅度者一切法是無為無為哪裡有我呢有為就有我無為無我殺生有我不殺生哪裡有我呢找邊個我呢沒有我嘛殺生有個我殺生有為嘛有我殺嘛殺乜殺乜都知道殺一隻雞殺個鵝殺一隻羊殺一隻牛都有有殺生是有為的有相不殺生是無為有什麼相男生的我相是妄所殺的畜生相所不殺生的相也妄男相所相都妄無男所相所不殺生是無為無為的無相有為的有相因此我們修行要求這個無為的法必要求这个有为的法必要求有相的法我们求这个无相的法不杀生也是无为不偷盗也是无为不妄语也是无为不饮酒也是无为不贪妄语也是无为不贪妄语就无为无为法就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加以菩萨受这个无为法無為法有沒有我沒有我無為法有沒有眾生沒有眾生無為法有沒有滅度沒有滅度所以無為法就無有個方法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呢這個是有為有為呢有為不能度眾生眾生是有為有為才可以度眾生唯有無為方可以度眾生所以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明菩薩你不稱為菩薩你你著了相著相眾生的著相你的著相著相才能到眾生呢所以即不明菩薩 佛一部虽菩萨，十无有法门菩萨。菩萨是什么？有没有十个法是菩萨？菩萨都是十八是吗？除了十八以外，哪里有菩萨呢？菩萨到中山，到中山考十八，十八能到中山，那菩萨能到中山吗？一个菩萨能到中山，佛都能到中山啦。无始劫以来几个佛啊？一个佛到一个，我哋就边度做？啊，自古以来无量无边咁多佛，佛不能到中山，佛十八法能到中山。佛不能成佛啦，佛得法成佛啦，佛得法成佛，成佛十八，十八都到中山。所以佛以法为师，佛不是以佛为师啊，佛以法为师。上释迦牟尼佛在圆灯佛所谓得法，唔系得佛噶嘛。我讲话得佛唔系得法。甚至菩萨之法，除咗之法咧，哪里有个法名为菩萨？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好似我哋出家人嘅持戒，嚟咗戒之后，哪里有出家人？实无有法名为出家人，除咗持戒以外，嗰啲病啊，属于嚟咗属于哪里有病咧？实无有法名为病，哪里有个法系病啊？病就属于嘛，嚟咗属于实无有法名为病嘛，系嘛？嚟咗面分啊，实无有法名为馒头，边只个有个法称为馒头啊？馒头面分做啊，嚟咗面分哪有个法就称为馒头？馒头嘅假名啊！饅頭咧冇個花係饅頭啊，不過你麵粉就做饅頭啊，冇個花係饅頭啊。譬如中山，中山五運所做嘅，嚟咗五運實無有花名為中山，邊個中山？色受真行識，五任和合加名中山。嚟咗呢個五運咧，實無有花名為中山。人四大和合唔成啊！嚟咗四大，哪里有个人呢？临命终的时候，火到云向火大，水到云向水大，风到云向风大，地到云向地大，哪里有人？所以人啊，四大和合唔成，嚟咗四大更加攞个人啊！实无有法名为人嘅，所以菩萨呢亦故而是说法。除了十法以外，實無有法名為眾生，名為菩薩。所以這個孫悟空，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之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因之而來講一切法呢，無我。一切法是萬法，萬法哪裡有我呢？萬法哪裡有人呢？萬法哪裡有眾生呢？萬法哪裡有受者呢？好像這個機械人，機械人就萬法有沒有我？沒有我，機械人哪裡有我？機械人有沒有人呢？沒有人。機械人聽不聽眾生，不聽不眾生。機械人有沒有受呢？你問那個機械人，喂，你之前受嗎？佢唔出聲嘅，佢哪裡有受？更關你一個受都冇嘅，即係機械人無受、無眾生、無人、無我。又講佢幻化，幻化啊！基老夫就幻化，基老夫有冇我啊？冇我嘅，基老夫哪裡有我咧？基老夫有冇人啊？冇人。基老夫係唔係眾生？冇眾生。基老夫有冇壽命啊？这个基老夫之前受，他都冇受的嘛。所以一切法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嘛。佛知一切法就万法，自不从光来常自寂灭相，自不不光自然自相寂灭，法化净光自不离寂灭。寂灭啦，一切法寂灭有冇我咧？冇我。一切法寂灭有冇人咧？冇人。一切法寂滅有冇眾生？冇眾生。一切法寂滅啦，寂滅有冇受者？冇受者。生滅就有受者，有眾生，有人，有我。 知不直滅相呢，就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係嘛？你波若嚟觀，一切不是空嘅，一切不空啊！哪裡有我呢？空若空中有我，一切不是空啊！哪裡有人呢？哪裡有眾生？哪裡有受者？十佛知一切不無，一切不空，空故都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一切不空，一切不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一切不是空，一切不是直滅，一切不是萬化，一切不呢，雖然無眼包嬰兒老亦而善整足如是觀，這個萬化，萬化就空，空就波耶，一切不空，波耶空，一切不萬化，波耶萬化，一切不無相，波耶無相，一切不直滅，波耶直滅，所以一切不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一切不直滅，波耶直滅。所以是故佛知一切不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孫菩薩，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明菩薩。假如有啲菩薩作是言，我有莊嚴嗰個佛土，有我為莊嚴，那咪就有心。有心咧就唔係清淨心，無心就清淨心。無心啊，冇無心就清淨心。有心咧，莊嚴淨土是不明菩薩。有心唔係清淨心啊。無心咧，無心當然佛土咧就不見有莊嚴相可得。有心咧當然佛土就見有莊嚴可得啦。所以一切菩薩都莊嚴佛土，唔好一切菩薩莊嚴佛土啊！一切羅和尚都莊嚴佛土，羅和尚多咗都扮呢個道場。扮道場呢，佢哋莊嚴呢個道場嘅莊嚴佛土啦。不過羅和尚莊嚴佛土咧，佢單係參學嘅。南北洞太參學，喺阿人家嘅道場跟我扮，佢哋人家嘅長處好處，即刻自己用咧，佢就攞上嚟。所以佢問羅和尚啊，扮咗五六個道場，南華寺、雲門寺、孤山涌泉寺、昆明雲泰寺、大竹山竹聖寺、降曬雲巨山真如寺，佢辦咗幾個道場。佢當然咧，辦道場叫莊嚴佛土。不過佢莊嚴佛土之中咧，佢辦呢個道場咧，始終都保存。佢點樣莊嚴？嚇唔係有莊嚴而莊嚴啊！下次用那個清淨心來莊嚴，不是求名那個心來辦道場，也不是求利那個心來辦道場，也不是站第一條辦道場，下次用那個清淨心來辦道場。所以他那個清淨心呢，他又不覺得自己辦道場，他又未曾賣過報紙說自己辦個道場、而且在這個國難當頭之中呢，佢建咗五六個道場，佢係好艱苦嘅，但佢個心好清淨嘅，用嗰個清淨心嚟辦道場，莊嚴佛土咧，所以呢個佛土啊得到莊嚴啊，得到長久嘅。有啲人佢又辦道場，但佢唔係用嗰個清淨心啊，用呢個妄想心啊，厭惡用呢個妄想心嚟辦道場咧。是不是這個道場不能長久呢？曾經何時一下子就滅了，所以用這個妄心來辦道場有莊嚴，就不明為誰，不明為菩薩。如果辦道場無心為莊嚴，是明菩薩。所以我們莊嚴一個佛土，就是有自己的心清淨，清淨你那個心清淨，無心忍，肯定這個佛土比你莊嚴多。如果那個心不清淨， 有幸近次用呢個以護心為莊嚴佛土啊，肯定莊嚴唔到嘅，唔得長久。那係我哋有啲人拎咗掛嚟，批咗佛前嚟插出嚟，五六日咧都話咁新鮮。有啲拎咗掛嚟兩三日咧就殘咗，嘢只嗰個心嘅問題啊。心清淨呢個掛就長久，心厭惡呢個掛就不長久啊。即係莊嚴佛土，完全係光光心。你話有我莊嚴佛土，你哋有心莊嚴；不見有我莊嚴佛土，就無心莊嚴。無心就清淨嘛，有心就不淨嘛。所以即刻無明佛在曬啲時候，我自己王清佛食曬，食完曬之後咧，佢話：咪話你咩可供養佛咧咁啊？圓燈咧，佢做個國王啊，圓燈啊，啊國王啊，圓燈做乜嘢？佢叫工人，叫呢個王宮嗰個私人，呢個我海咧又得個勁精姐嚟供佛，哇，海得一擔、十擔、二十擔，佛咪交個勁精姐嚟供佛，點擔嚟供佛咧？咁啊，咦喲喲！咁啊，當時一個貧女乞食，乞咗兩個金錢，交金日一日嗰個糧食，佢哋做乜嘢？供佛嘛？邊個供啊？國王供佛嘛？邊個抬啊？叫我哋抬嘛？我哋代國王嚟作福，啊抬咧又供佛嘛？啊作福啊！我而家做乞兒婆。都係前世冇福啦，不如我係旁啲福啦。我今日有兩個錢，我唔食飯啊，剩嗰兩個錢之後買啲油供佛。佢兜咗呢個上殿之後，買兩個錢，因為上殿啲人咪問你乞兒婆，你唔食啊？唔食咯，買油嚟供佛啦。買得二兩油俾佢，佢係你嘅地盤正姐嚟供佛。供佛的時候呢，咁啊國王成一磅一磅油嚟供佛，佛一啖嘅啲油都會減少，啊需要目見唔見啫，佛日間咧唔需要供，但到明日咧就整一啖熄滅咗啦。但呢個貧女咧嗰陣啖啊，雖然間係二兩，點都一夜咧都唔會減少。用筆線嚟撲，撲嚟撲去都撲唔識。啊，咁樣曬天話，你哋聖文人啊，撲唔識啊！呢個係菩薩無上法忍嘅人，拎得油燈嚟供佛啦。佢係無上法忍，直滅心，不生不滅嗰個心，咁樣拎嗰啲油嚟供佛咧，所以嗰啲油又唔會減少，又唔會滅。嗰陣打唔會滅，呢個就清淨心莊嚴佛功啊！所以釋迦牟尼佛咧，即時就供呢個貧女受記，以來曬當得作佛，話登方而來啦。嗱，呢個莊嚴佛土啦。莊嚴佛土咧，釋迦牟尼佛到摩納善人嗰陣時，就言當佛出世咧。不過用五字蓮花生在空中，就變成個煲台，有四字柱，就有個寶蓋，有個鐵架輔助。國王用呢個蓮花嚟生佛，無量咁嘅蓮花，廣北正就用蓮花嚟生佛。今日咧，個個都用蓮花嚟生佛，但個個都唔冇呢個台嘅，冇呢個佛嘅。摩納故人，摩納。善人咧，就用五多蓮花一生佛咧，就有個台，有個寶蓋，有個佛鐵架輔助。所以世尊咧，就用呢個摩受記呢個摩勒古人以來曬放得多佛學釋迦牟尼，其他人唔受記。呢個咪又莊嚴，其他人啊嗰個心有生滅啊，用嗰個生滅生回生蓮花，嗰蓮花邊會聽你話咧？邊係個寶蓋咧？變成一個寶台咧，有佛鐵架輔助咧， 但你個摩納富人用呢個無散法忍嗰個心嚟供養供嗰個蓮花，嗰個蓮花嚟向嘅話，變成一個寶台，有個機化輔助。所以當然佛祖自己有一個心，心正正嘅佛祖得當然，心唔正正嘅佛祖唔得就當然。而何知道心正正呢？佢執事念，我當當然佛祖呢個有心咧就不正啦，有心就不正啦，有物就不正啦。但係若果佢不執事念，我當當然佛祖咧，呢、這個就用無心嚟供當然啦。無心當然不執事念，我當當然佛祖呢、這個事念菩薩。若果我當執事念，是不明菩薩啦。咁何以有當然佛土呢？每一個佛成佛的時候，佢都有國土的，多數都是受記不佛以後，然後當然的。當然佛土成熟有情，將來成佛的時候一定有國土當然，哪一個佛都將個國土當然，那叫做世界阿彌陀佛，記住你自己國土阿彌陀佛當然嘛。释迦牟尼佛的国土也是庄严嘛，现在这个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几正正，就妙法莲花正的校友他说嘛，众生见劫阵大火所烧时，我知土安忍天人常众满，然临至流覆种种宝庄严保持爆发过众生所游乐，自天激天孤常足众敬我，以万河罗化供养及大众，我净土不毁而终见照尽。我们将来见这个世界坏的释迦牟尼佛光都不会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光都也是很清净嘛，所以一定呢有个清净国土然后成佛嘛。那是这个地藏经之后，地藏之后有一个致命飞王，他发这个菩萨菩萨的心肠，知这个生死之事，令一切众生都得乐离苦，所以他就以一个飞王的身行菩萨道，即刻无力佛受记多佛，他这个叫飞王啊，将来成佛叫做无上如来即明安乐，大界嘅明正智嘛，凡是每一个佛成佛都有个大界嘅，有一个有一个时劫嘅。你就算妙法莲花经受记者你不成佛叫化光如来啊，佢呢个时劫咧叫做大宝庄严啊，即系你不成佛嘅国土啊叫做离教啊，界见者成佛受记咧就称为光明嘛。佢嗰個劫咧就大莊嚴，國明光德嘛。阿難尊者成佛受記就散開位置就通往佛嘛。個劫明妙任遍安嘛，國明常樂聖翻嘛。所以每一個菩薩，佢一受咗記之後咧，佢就揾自己國土啦，莊嚴自己嘅佛土啦。莊得莊嚴佛土啦，將來成佛的時候咧。無量咁嘅眾生來生正確啦，所以呢個咧叫做莊嚴佛土啊。咁樣咧，我哋未能夠成佛，都未有莊嚴道場，即係一站一道場，一佛就一個世界。佛成佛有個世界成佛，一佛成佛都未係人多嘛，唔係一兩個人啊。那弥勒将弥勒佛将来成佛，大约会先发咗八万八万六千人，正阿罗汉果。第二会咧就八万四千，第三会就八万二千。啊，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有咁多人咧嚟亲近佢，个个都正阿罗汉果。所以佛成佛咧一定要个国土啊！國土方面就可以壯嚴自己的國土，十方虛空有無量咁嘅虛空，就虛空之後成就一個國土嘛。因此菩薩 個個都作念佛祖，但係德忍菩薩、無上德忍菩薩，佢哋作唔到咧。其二，煩惱未除、無明未盡啲菩薩咧，佢哋作唔到。所以我當滅到無，當念佛祖，你無明都未除啊，見有難作念，見有所作念，是不明菩薩。何以故咧？如来之当然佛土者，即非当然，是名当然。当然佛土啊，用嗰个清净心为当然嘛。清净心当然清净嘛，咁咪无难当然，无所当然嘛。当然波浪当然大海水，大海水当然大海水，哪样难当然所当然嘛。清净心呢又有定位。用清净心的定位当然清净心，那无能当然无所当然。清净心之后有六波罗蜜，用个清净心的六波罗蜜当然清净心咩？无能当然无所当然。当然大海水有波浪，用呢个波浪当然大海水啊，无能当然无所当然。清净心之后有七波，用呢个七波当然嗰个清净心。無能當然，無所當然啊！今日菩薩咧，抱住的由十方國土，今日我哋咧，乃係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啊！